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明天你想做什么？ 我想去海边晒晒太阳，游游泳。二，上午你想做什么？ 上午我想在家收拾收拾。三，下午你想做什么？ 下午我想去操场运动运动。 四，晚上你想做什么？ 晚上我想在房间里休息休息。 五，您想试试哪件毛衣？ 我想试试那件蓝色的毛衣。 六，你想尝尝哪个菜？ 我想尝尝大卫做的那个菜。七，你想逛逛哪家商场？ 我想逛逛市中心的商场。 八，周末安妮打算做什么？ 周末安妮打算跟同学逛逛街，购购物。 九，明天芳芳打算做什么？ 明天芳芳打算跟朋友见见面，聊聊天儿。 十，假期本杰明打算做什么？ 假期本杰明打算在家里上上网，睡睡觉。